OK， 听着这样的歌呢，真的像有一种吃了一块甜蜜的糖或者是冰淇淋一样，给人一种非常浓郁的夏天的滋味，而且还有很多幸福的感觉在里面，是吗？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萧亚轩带给我们的《钻石糖》，用这样的一首甜蜜的歌，开启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之旅。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慧，今天你过得还好吗？虽然呢，每天工作呢都会觉得很辛苦、很烦、很累，那但是要为了能够变成最好的自己，我们一定要一起加油。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我们在今天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来自 Only Mer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Diet Girl， 掌声有请。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歌呢，从你的音乐播放器里面播出来，和电台里面播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效果呢，好像就是化妆和不化妆的一种区别了。它会让你发现这首歌呢，还会有了一些特殊的味道，也会在多年之后再想起曾经某一个夜晚和它碰撞时候的那种最感动的火花。那所以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来，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是《心愿便利贴》。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很多的心愿啊。那么2018年开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许下很多的愿望，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实现的怎么样了呢？那还有就是你在家里边的很多个角落里面有这个贴便利贴的习惯吗？就是要提醒自己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那没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一些小的趣味和一些独特的你知我知的小动作，可能才是两个人更加的互相吸引，日子过得更甜蜜的原因所在了，你说呢？所以呢，我们掌声有请袁若兰和胡忠明带给我们心愿便利贴，掌声有请。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

前心里的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挣扎，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离开后却安静的 爱呀，这不是一句叹息，而因为爱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控制不了的情绪，你明白了吗？那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学友的《童真年代》啊。我们会说遇见呢是一个很惊喜的过程，充满着想象和无尽的期待，它预示着你将会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或许呢从此跟另一个人的脚步走向另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见自己，遇见从前的自己或是以后的自己，但是不管是哪一个，都希望你是开心和快乐的那种模样。所以呢，我们才要跟着学友大哥一起回到童真年代，找寻一下自己最快乐的时光吧。 花，画出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花，画一只蜜蜂，乘着晚风，它会在日落后继续旅程，小翅膀努力地飞过寒冬，危机中会遇到真意的英雄。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运动都自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每一次窗打开眼界打开，让自己能活在童真的年代。 画，画出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画月亮的面孔，虽然轻松，它的光是人间灯一盏灯，黑夜

爱对了就要坚持，爱错了就要让步啊！无论如何呢，爱与被爱都是很幸运的。放下了自己的人都是充满了智慧的人。幸运呢，不仅是你遇到对的人，也是你有勇气把自己从不幸运里抽离出来，去给自己幸福。不管生活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继续，毕竟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大好的美景没有去看过，美味的美食没有去品尝过，这些不都是生活当中给我们的小幸运和小惊喜吗？所以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的《爱上爱的味道》，你还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呢，请为他点赞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我们来听听看，有请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钟丽峰推出了新歌《没有过去的男人》，作品一如既往的散发着文艺气息，钢琴和吉他交织缠绵，仿佛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情爱故事。而间奏部分的萨克斯像爱人之间的柔声细语，深情而灵动。小钟用不同于传统民谣的编曲方式，赋予了歌曲油画般的质感。至于这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男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听完这首歌答案自然在心里。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钟丽峰《没有过去的男人》。 他是一个没有过去的男人，他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男人。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把他的过去丢在哪里？怎么一下子完全没有了记忆？是在一次和母亲告别的手势里，还是黄气球飘飞的黎明？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女人，女人说她真好，也没有过去，但是她想要一个未来，她有一个未来，她要一个未来。他们试着去寻找未来，带着傻瓜般的欢乐和爱。他们在彼此丢失的梦里寻找，在孤独的亲吻里寻找，留恋在那条日落中忧伤的街，过了飘着雪花的草原，一直走到城市最遥远的灯火，火光照亮了前面的大海。最后他们终于明白，除了未来都是由过去变来，都已经没有了过去。于是他们双双投入了大海。没有过去的男人，他也是 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男人，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一的。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我们说爱情晚来一点就不会走得太早，我们谁都不能够保证一直的坚守下去，环境在变，生活在变，连自己呢都会因此而改变，又何况是当初懵懂的一种想法呢？所以呢，不确定的爱呢，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了一种负担，默默的守候却能够一直的存在。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带有着满满爱意的，来自 Aline 的我爱你。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样的一句诺言化成旋律，你会喜欢吗？ 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住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只要你记得 我忘不掉。 你第一次吻我， 没错，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黄丽玲 Aline 带过我们的我爱你啊。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呢？我这里的云特别漂亮，透明度特别的好，像棉花糖一样压得很低，你所有的浮躁和糟糕的东西一下子就被天空吸走了，好心情呢也会变得好起来。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向自己的对方传达出这样的一种快乐的能量。好好了，能量音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也是充满爱的歌曲 Forever 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呢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爱紧紧地包围着。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看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爱你。